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第153回，谢之真强撑着将贵夫人们送走，赐回正房。丫鬟们轻手轻脚摆上满桌的饭菜，谢之芳却迟迟不来。谢之真攥紧了手中的柱子，盯着面前那碗弟弟爱喝的冰镇绿豆汤看了半晌，双眼莫名有些酸涩，闷闷不乐地撇下碗，转身去了卧房。琵琶和青梅大气也不敢出，服侍他脱去外伤，见他面朝里侧躺着，肩膀微微颤抖，知道大事不好，忙不迭地去报与谢之芳。不过片刻，谢之芳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姐姐这是怎么了？可是天气太热，心里头不自在。 他一进门就脱衣裳，舔着脸挤上床去。 我给姐姐揉揉。 你别碰我。 谢之真正在气头上，见他不跟自己解释，心里越发委屈，抬手用力推了推他。谢之芳动作一僵，顺势握紧了他的手，半撑起身来去亲他。 这是怎么了？昨儿个不还好好的吗？可是那起子碎嘴的八婆给你气受了，你是说于我，看我怎么收拾他们家老爷，给你出气。 谢之真闪躲不开，被他黏黏糊糊地亲了几口，不由得又羞又气，眉目含泪嗔道， 和他没有什么关系，明明是你，是你 善妒犯了七出之条。他到底被正经教养过，有些说不出口，只得愤愤地瞪着弟弟。谢之芳的脸色变得煞白，笑也不会笑了，亲也不敢亲了，只觉浑身冰冷，心口乱跳。他飞快地将自己这阵子的言行过了一遍，实在找不出什么不妥之处，组织了半晌措辞，方才色然开口。 姐姐，我怎么了？你好好同我说，别吓我。 风流多情的一双桃花眼变得红彤彤的，声音也颤抖了。 便是死也得死个明白，我到底哪里碍了你的眼？你发发慈悲告诉我吧，啊！ 他口口声声说只要自己一个，如今连招呼都不打一声，便带了几十名女奴回来，居然还好意思做出这么一副伤心的样子。谢之真忍不住抬腿，不轻不重地踹了他一脚。 你哪里会碍我的眼？明明是我占了你的地方。既然你另有打算，我这就收拾东西回谢家去。 直到他俏脸含怨地下了床，令丫鬟们整理常用之物，谢之芳这才拐过弯来，从背后一把抱住他，难以置信地说道： 姐姐，你难不成是在为那些个女奴生我的气？ 姐姐竟然会为他吃醋？不不不，这想的也未免太美了。姐姐应当只是生气他未曾提前告知，触犯到了他身为主母的威信吧。然而这已足够让他欣喜若狂。谢之真被他说中心病，恼羞成怒道：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快穿上你的衣裳，我这就叫琵琶他们进来。 是我不好，是我脑子缺根筋，前阵又忙昏了头，竟然忘了征求姐姐的意见。 谢之芳仿佛从炼狱中爬了回来，重新变得生龙活虎，不顾他的抗拒，一把把他死死箍在怀里。 陛下本来说要把他们冲入教房，我瞧着有些婢女长得眉清目秀，身子也算干净，做妓子可惜了些，便向陛下讨了个恩典，带了些回来，打算陪我手底下那群老光棍。姐姐是知道的，那些莽夫常年在外领兵打仗，缺个知冷知热的人，他们又不比我有福气，娶了姐姐这样的仙子在家里，少不得我这个做将军的代为操持。我已传了话下去，让他们明日一早过来领人，他们一个个高兴的欢天喜地，说是要重重谢我们呢。 他隔着衣裳胡乱蹭他， 笑得见牙不见眼。 反正是临时起意带回来的，明儿个就全送出去，绝不给姐姐添麻烦。我已经知道错了，再有下回必定提前使人告诉姐姐，姐姐就饶我一回吧。 谢之真这才明白自己不分青红皂白地误会了他，闹出这么个大笑话，臊得脸颊火辣辣的说不出来话。见他不言不语，谢之方绕到他面前作势要跪，笑得三分风流七分无赖。 姐姐要是不肯消气，我给姐姐磕几个头。 你别闹。 谢之真连忙拦住他，吞吞吐吐了半天，声音放软。 是我不好。 他平日里也不是冲动行事的人，这回也不知道怎么了，只觉得心头有火直往上拱，举止失措，阵脚大乱。 姐姐哪里不好，姐姐千好万好，都是我做的不够妥帖。 谢之方打横抱起他就往外走，外头的丫鬟早已被他打发出去，饭菜还是温热的。他抱着谢之真坐在腿上，喂他一口饭菜，低头亲他一口，笑嘻嘻道， 姐姐没用饭是不是在等我？我先为姐姐填饱肚子，然后你再问我。 他意有所指，谢之真羞红了脸，因着理亏也不好唾他的，只得软软地攀着宽阔的肩膀细嚼慢咽着，又被他用嘴扑过来一口冰凉沁甜的绿豆汤，全无招架之力。第二日早上，谢之真远远瞧见几十名人高马大的将士像挑拣货物一般选了心仪的女子，对着弟弟千恩万谢，成双结对而去，心中不免唏嘘。世人多盲婚哑嫁，乱世之中人命与草芥更是没什么两样，能如自己这般对夫君知根知底，彼此敬爱，两个人安安生生过日子的，已是不错的运气了。这么想来，他实在没有什么好挑剔的。谢之方怕他心里不喜欢，三两步急匆匆走过来，低声解释道， 姐姐莫要怪我行事粗暴，他们都是年轻力壮之人，也有功名在身，未交代过领回去须得以正旗之位相待，不许殴打辱骂，不许转送他人，那些女奴们也是千肯万肯的，伺候一个男人总比在教房里遭许多人侮辱强得多吧。 若是换作以前，他行事不拘小节，哪里能想到这么多。还是娶了姐姐之后，他自省之前杀伐太重，生怕损了寿缘和运气，减了和他做夫妻的晨光，这才有了些行善积德的念头。谢之真不是求全责备不通庶务之人，闻言暗暗点头，柔声道， 都是可怜人，你以后多看顾这些便是。 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